外国媒体在6月4号到6号期间报道了金埃德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俄罗斯塔斯社、中国香港的大公报和凤凰卫视、日本共同通讯社、尼泊尔网络杂志《今日尼泊尔》、塞内加尔的人民报报道了金埃德金正恩同志对龙月山肥皂厂建设工地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和他对经国改建的万景台少年团夏令营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伊朗的新闻电视台报道了金正恩同志对经国改建的万景台少年团夏令营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网站上载了金正恩同志对正在推进的柳津眼科综合医院建设工程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和他对桂城制盐厂进行现场指导，并了解利用地下超盐水生产盐的情况的消息。中国、尼泊尔、伊朗和捷克的新闻媒体登出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